表面上看呢，这是一部都市爱情喜剧影片，但其实呢，影片当中充满了成都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成都的影片。那么除了导演田雨生是成都人之外呢，制片人、编剧、剧组的助理几乎每一个位置都能找到成都人的身影。那么参演这部影片的女演员曾梦雪和罗米也是来自成都。很多人都觉得影片中的角色很闲散慵懒，喜欢聊天调侃。导演田雨生说，其实呢，这些都是还原了成都人的生活本身的状态。那么如今呢，人们提到成都，有人想到的是山水美景，有人想到的是美食，还有人想到的就是 bus 这样的生活，还有呢就是舒适安逸。那么为什么我这么了解呢？其实我的大学就是在成都度过的，所以说呢，对于成都的生活再了解不过了。那么今儿我们的听歌去旅行的话题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吃喝玩乐在成都，一边聊聊成都的特色，一边听一听那些跟成都有关的歌曲。 九点钟方向， 听着好歌畅游世界。 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听着好歌畅享人生。 南美不去吗？ 听歌去旅行。 你喜欢吗？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成都印象。如果说成都的美景美食给各位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大家可以编辑内容和我们进行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上关注深海，那就是我了。同时呢，也是继续向各位招募各位的翻唱大作，可以把您的成品文件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成都的历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根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将都城从广都樊乡迁往成都，构筑城池。不过呢，根据挖掘的金沙遗址来看，成都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了，可以追溯到的是3200年前。当然了，这已经算是非常久远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歌曲，一起来分享的是和成都有关的歌，郁可唯演唱的《芙蓉花开》。 阳光透过窗洒在脸上，开启多么美好的时光。朋友，你可曾到过这里？梦想已拉响汽笛，江水如同音符般流淌，飞鸟停在绿绿的草场，看那童话一样的地 花开，来自郁可唯的演绎。芙蓉呢，是成都的市花。那么关于成都这个名字的来历呢，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取周王迁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的。我们来看看文艺平台啊，听众 Golden 表示，在成都呢，如果时间很宽裕的话，可以去酒吧或者专门办演出的地方听 live， 有些歌手和作品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哎，这个我就有话说了哈，在成都最有名的就是小酒馆了，欢迎各位可以去成都当地去体验一下哈。 喵四咪说了哈，每一次听到成都这歌，听到那一句你会牵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插进裤兜，都会觉得这样的场景太真切了。人啊，总是容易被这些细枝末节感动，因为那才是生活，那才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呀。作为一个成都人，循环这歌好几天了，然而每一遍呢，都想要流下眼泪，也许正应和了自己最近的心情。伤心的人别听情歌，那就听一听民谣吧。缓缓的旋律，干净的吉他声，质朴的歌词，在毫无矫饰的嗓音中把每一个故事徐徐道来，不像情歌那么哀伤，纵然有再多不舍和缠绵，涌入耳膜的只有丝丝缕缕的真情。每一句词都氤氲成一个画面，每一个字都敲打在心房。是啊，那些都是回忆，曾经的回忆，美好温暖，那么真切，却那么有触不可及。想起时嘴角带着笑，心里流着泪。听众有想成云说，成都让我听来也不是一首多么出色的作品，它听起来呢，甚至不像是新歌，而是80年代末流行歌的还魂。哇，还魂还行，这跟欧美现代流行音乐不断汲取各个时代的旧音乐元素有本质的区别。赵雷呢，有80年代的情节，这首歌有着浓郁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类流行歌旋律的味道，它呢让人想起那个时代火在大街小巷的那一类情歌，什么评剧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心语啊，无言的结局啊等等。当然了，写这样的一首歌并不是刻意模仿的结果，它能够引起大范围的共鸣，它必定出于最真情的情感和最深的情节。或者说，成都的旋律就是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的一首，它只是迟到了30年才来，无非在那个时代是会用廉价的合成器来包装，而这个时代用泛滥的民谣吉他来包装。这个比喻我觉得太棒了，就是说成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歌，只是迟到了30年才来。太棒了这个比喻。看来这两位朋友还是一个音乐的爱好者哈，不过呢，歌曲给他们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知道各位以前去过成都的时候有没有赶上赵雷唱这首《成都》呢？这首歌是在2016年正式发行，但是呢，早在2014年就创作好了。正式版发行之前呢，赵雷还经常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唱到这首歌。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分享赵雷的《成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 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游世界， 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听着好歌，畅享人生。 南美不去吗？ 听歌去旅行。 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听歌去旅行环节，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吃喝玩乐在成都。欢迎各位呢，一起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成都记忆。成都的景点呢，真的是非常多。最近几年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选出了十处特色风景，合称为成都十景。好像哪个地方都有实景哈。那么在这当中呢，就咱们经常能够听说的，比如说都江堰呐、武侯祠、青城山、杜甫草堂、文殊院，还有可能不是很耳熟的西岭雪山、望江楼、天坛山、青阳宫、宝光寺等等。当然了，这些名字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哈，毕竟在那个地方待了四年。喜欢三国历史和相关文学的朋友，还是可以去武侯祠去看一看的哈。这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庙，是诸葛亮、刘备等蜀汉英雄的纪念地，这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那么至于祠庙的来历呢，和修建的过程，以及为什么会违背礼法制度把君臣合祠，咱们呢在节目当中就不多说了，大家呢可以亲自去了解一下，非常有趣的一段历史。继续来分享歌曲吧，来自李嘉林演唱的《天府之国》。 江河，谈笑风生多洒脱。一杯茶，一场戏，悠然自得，平平淡淡的快乐。温柔的姑娘就像花朵，开在八处玫瑰。 角落，火辣的美食同样诱惑，熟悉的味道弥漾四海全国。天不知过山川河，让人念念不舍，这里的热情如火，来往的都 天府之国，来自李嘉林的演绎。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哈。听众玩去，哈哈，这名太逗了哈。说去成都当然是吃吃吃了啊，其实除了火锅跟川菜，烤鱼也不错啊、这句话说的是相当中肯哈。比如说万州烤鱼就相当的好吃，当然了，万州属于重庆，但是呢在成都大街也能吃到这样的品牌，真的是非常不错，建议大家去吃一吃。听众 CHK01 说了，西安感觉比较古老一些，刚下火车就是古城墙，整体是一个方形的，城内交通应该说比较拥挤，成都的感觉呢比较现代一些，美女应该比西安多一些，整体是环形的街道，比西安要宽一些，旧文化底蕴比较西安较深厚一些，成都比较休闲一些，茶馆麻将多一些，人们起床晚一些，气候上成都冬天没有西安冷，但是成都比较潮湿阴冷，感觉还是很冷的，和西安穿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成都出门呢尽量带着伞，阴雨太难特别多。民风而言呢，西安要比成都彪悍一些，成都公园很多，整体绿化比西安好一些，古镇也很多，像什么洛带呀、黄龙溪呀等等，大家都很消遣。成都人走路比西安都要慢，成都感觉呢比西安平民化一些。我们家在陕西，现在人在成都，本人的一点感受，好吃的东西多得去了，欢迎各位来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好吧，这是怎么说呢，这是想去西安或者说是成都朋友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高营养的一个攻略哈，感谢这位朋友。小毛孩说了，吃过成都的冒菜觉得哪儿的冒菜都不叫冒菜，同理吃过重庆的酸辣粉觉得哪儿的酸辣粉都不是酸辣粉啊。这句话这个怎么说呢，是一句这个十分地道和中肯的话哈，真的是出了四川再吃什么川菜啊，真的都不是那个味道了。喜爱武侠的朋友呢，对于青城山这个地方一定不会陌生，可能很多人对于这儿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金庸笔下的青城派，那么在《笑傲江湖》当中呢出场次数颇多，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只是并非以正面势力登场，当然了小说呢都是虚构的哈，其实呢青城派并不是那样。除了青城派呢，提到青城山很多人还会想到那个青城山下白素贞是吧，传说故事里的白素贞呢就是在青城山出生的吧。其实呢抛开这些文学形象不谈，单说景点，青城山呢还是很美的，因为这儿呢一年四季林木常青，珠峰环视，壮若城郭，所以得名青城山。除了风景秀美之外呢，这里还是道教发源地之一，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城里的风景和文化。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多说一句小常识哈，青城山呢分为前山和后山，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不怕累的话，可以去后山看一看，那儿呢更美。一起来分享由张靓颖演绎的非常经典的和成都有关的歌曲 I love this city， 我爱这座城市。 I love this city， 微笑的模样，温柔中坚强，手放我心上。 I love this city， 起舞的模样，迎着阳光亲吻你的窗。 I love you, I love my city， 就像你永远爱我一样。 I know you are the rainbow of my heart， 就像你永远爱我一样。 来自张靓颖的 I love this city， 我爱这座城市。在遥远的古代呢，成都这儿根本不是人杰地灵，而是水旱无情，灾难非常的严重，是吧？想不起来哈，无法把它们连接到一起，是吧？但是呢，随着都江堰的建成，这儿的环境大大的改变。著名作家学者余秋雨曾经说过，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这里的它呢，就指的是都江堰，那么它却实实在在的占据了渺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公用早已废弛，而它，也就是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潺潺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为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那么如今呢，这项年代已久、唯一存留仍在使用的水利工程已经成为了成都的最著名的景点。那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跟成都有关，名字叫做《梦回成都》，演绎者叫做段江威，一起来分享吧。在一段广告和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边上漂泊的过客，寂寥的拥抱，听到了你的心跳很慌张，就眼瞧地影浅长的彷徨，一岁岁月一路飘荡，湖南河边写过的垂丝柳，如今早忘记那风的方向。梦回成都，穿越春熙路的熙熙攘攘，发现人生有宽巷与窄巷，心中平添感动和坚强。梦回成都，喝一杯竹叶青苔作杜甫草堂，忘却人生痛苦与迷惘，心中有了诗意和远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鲁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

没有如果，原唱梁静茹，这是来自我们听众的翻唱作品。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哈。YC 说了哈，一直挺想去成都尝尝美食的，但是一直不敢去，因为朋友说我长得像赵雷，我怕去了成都被扣下唱歌。谢谢啊，这个偶像包袱有点重哈。华姨说了，我是成都人，文殊院的柱廊上的茶馆是我童年当中最为熟悉的记忆，那个可爱的石龟不知道有多少小孩去骑过，前段时间重访旧地，茶馆已经不在，柱廊里留下那个石龟孤单单地顶着他那个曾经被无数人的手摸得光溜溜的圆脑袋依然望着，记忆中的盛景不在，总是让人有点落寞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一定要跟大家说哈，这个旅游呢当然是这个抒发我们的心情哈，让我们这个更开心更放松，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以伤害文物作为我们开心的代价，所以说呢一定要再次提醒各位文明旅游。小美说了，去成都必看大熊猫啊，看到它胖胖悠悠的样子，看到它吃竹子时专注的表情，什么烦恼都没了。在很多年轻人的眼中呢，成都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那就是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毕竟呢现在熊猫的人气太高了，实至名归网红啊，每一次微博上出现跟熊猫有关的新闻或者说是有熊猫的直播，下面的评论数就相当的高。之前呢总有网友说熊猫坐地上啃一天竹子，我能坐电脑前看一天。起初呢我对这种说法是很不屑的，吃竹子这事儿看两三分钟还不够吗？后来我看了一次直播，不得不说萌就是猛啊，别说啃竹子，就是啥都不干我也愿意看一天哈。所以说呢我现在就想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能家养一只熊猫呢。开玩笑了啊，饲养熊猫这是违法的，而且呢熊猫的杀伤力非常大，它能够爬20米高的树，能把三四头狼当成坐垫玩，在海拔2000米高度的山地奔跑速度比刘翔在平地跨栏的速度都快，可以说是又萌又猛。哎，好吧，这个想要真正饲养的话，不如这个学一学这个饲养的技术，成为大熊猫的饲养员，我觉得这还是靠谱的。好吧，一起来分享由歌手谢帝演唱的《这才是成都》。 这是成都，成都春熙路泰山路武侯祠望江楼粉莲和浣花溪九眼桥南桂坊少林路孟子湾电视塔两家万里豪锦江宾馆荷花池马家花园宽巷子浙巷子通惠门大慈寺少城海人民公园后子门天府广场燕石头人民南路武侯区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成华区你在哪儿？ 你晓得噻，悠闲是成都必须的节奏，是走一步看一步，管不到那么多态度是放荡不羁的，只想吃火锅我不想吃西餐，你问我有好大的愿望和志向，我回答是可能没得，如果你听完就表示了看不上瞧不起，我就说你凶嘛噻，成都粉儿也不是给你耍奢华，开奥拓也叫做有车哈，走嘛请你吃毛菜，哦哦我没带零钱哈，你帮我给哈，车开慌了小心撞车，外头的天气别呆不透别哈，不忧愁哈富贵在天，累了就歇哈，枸杞多别挂，要堵车就随便的堵嘛，反正不慌哈，慌没得用噻，不爽了就骂两句脏话，反正你没得事现在有空噻，我带几个手表就装，没得等时间它慢慢的流嘛，看成都就像一辆商务车，舒适的丰田埃尔法，开车在二环路高架桥绕几圈，没得事只是想绕几圈，停会儿不开会儿车抽会儿烟，状态是星期六星期天，后视镜楼房就在两边，我感觉是飞在了城市间，彩色的装饰灯挂满了建筑，坏灯不灭，请走过万重山。我慢慢的游，慢慢的游，慢慢的游闲，我慢慢的游，慢慢的游，慢慢的游闲，打麻将跑酒吧麻辣烫人都爱耍，成都盖碗茶晒太阳掏耳朵人都爱耍，成都吃东西排长队龙门阵摆的潇洒，成都街上的好车要把你的眼睛看傻，成都天气好春暖和河边去站会儿，太 谷的后头去转会儿，晚上在天桥的底下喊朋友洗三次哈，一起吃串串儿。喝麻了烟烧了半根，但你就一直没看到他走过。哎，龙门阵摆的是悬的，给你说我高考考了1万分儿。看街上的风景是嘛，各种的穿着才不一般。哦，路过的帅哥都变成了观众，眼都望穿了。又来了三个，嚯哟，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是包一包一包一次哈，眼睛漂亮幺幺耶，高档的餐厅都要不得，好吃的馆子叫苍蝇儿，卖完就没得了，多的不 care， 是典型的成都人光圈儿。老板的性格都跟我一样，你爱吃就吃，不吃就走，你爱听就听，不听你丑，活得很洒脱，黄金儿，太胖的叫胖娃儿，太瘦的叫干心儿。哎，韩国的偶像开演唱会，除了门门口都全都是串串儿，街上的气氛都非常的热闹，和人群大从来不沾边儿，在挤的车流中都可以看得到有人发广告的单灯儿。这儿才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个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儿才是成都，这个是成都， 这才是成都，来自谢帝。相比其他和成都有关的歌曲，这首歌算是非常接地气儿的哈，写出了当地人眼中的成都。歌中除了罗列出了很多地标之外，还提到了成都人悠闲的生活状态。悠闲是成都必须的，节奏是走一步看一步，管不到那么多。态度是放荡不羁的，只想吃火锅，我不想吃西餐。你问我有好大的愿望和志向，我回答是可能没得。如果你听完了就表示了看不上瞧不起，我就说你凶啥子哦。成都人的悠闲在全国是出了名的，但是您呢也不要误会，悠闲呢只是在休息时才会有的状态，平时工作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很认真哈。接下来分享关于成都的歌曲，来自宋昭演唱的《成都爱情故事》。 你最爱喝的酒是荣城午后，最美的夜晚是有你的街头，你最爱听着歌诉说着忧愁，最怕的夜晚是没有你的梦。喀花北路满大街的银杏树，挂的银杏叶是我手写的情书，它已故里雨后的城市上空，楼宇灯火就像你给的温度，给的温度。再喝一杯你最爱的酒，明天和意外不知谁先到来，就算时间它也带不走，带不走你的温柔，我想珍惜拥有。大街的银杏树，挂的银杏叶是我手写的情书，它已故里雨后的城市上空，楼宇灯火就像你给的温度。再喝一杯你最爱的酒，明天和意外 是谁先到来，就算时间他也带不走，带不走你的温柔，与众不同。再走一次你走过的宽窄巷口，没时差好像你就在我左右，是否能够看透春夏秋冬，难过的时候还可以蹲下抱住风。 我把故事写进这城市的头，成都，你却成了我最向往的成都。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好的，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咱们的听歌去旅行，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就是吃喝玩乐在成都。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荔枝 FM 上关注深海，那就是我了。在2015年的时候，李宇春在春晚的舞台上演绎了一首名为《蜀绣》的歌曲。这首歌的开头几句词呢是这样唱的：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缝韶华，红尘千丈灯，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其实呢，这首歌的内容说的就是成都的刺绣。蜀绣呢，是我国刺绣传承时间最长的一种技术，成熟于西汉时期，三国的时候名扬天下。因为色彩艳丽，富有立体感，而且呢针法变化多样，针脚整齐，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和喜爱。当初呢，郭敬明为这歌写词的时候呢，专门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李宇春为了唱这歌还专门学过一段时间的蜀绣。一起来分享来自李宇春演唱的《蜀绣》。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缝韶华，红尘千丈灯，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梦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就有一阵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此生笑傲风月瘦如刀，催人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遥指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缝韶华，红尘千丈灯， 山水一程，冰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笛声，一人一马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 蜀绣来自李宇春。令在微信上说了，提到成都先想到的是李宇春，以前是始于才华终于才华，现在女大十八变，可以始于才华终于颜值了。听众青玉说了哈，家在成都但在北京工作的我，偶尔休假回家哪怕只有两三天，能瞬间磨掉一整年的斗志，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在成都逛吃逛吃逛吃逛吃，哎呦我的妈，后面打了十几个吃啊。好吧，蘑菇君说超想去的城市，感觉是美食的天堂，不过现在人已经不能吃辣了，而且呢听说生活节奏慢很舒适，如果不考虑家人啥的，我真想住在那儿。确实啊，很多人去成都并不是为了看美景，或者说是这个不单单为了看美景和感受当地文化，单纯就是为了吃。毕竟呢川菜的名声是闻名中外，而且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吃火锅。那么至于到了成都吃啥，咱们节目当中就不多说了，相信喜爱吃的朋友基本都能随口说出几样代表性的川菜。不过呢咱们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一个建议，吃美食不一定要去名气大的饭店，那些位于什么大学附近呢，藏身于小巷子里的小店呢，往往更加正宗和便宜。这是翻了很多美食攻略总结出来的经验哦。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阳光下银杏灿若云髻，新的一天用微笑点亮，走过青葱走向那远方，不变的是心中的希望。有山岩深河火热心肠，刚够岁月温暖了时光，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梦，生命在每次心跳之中。哦，成都榜样在我们身旁，这城市变得欢乐安康，用汗水成闪耀着温暖，持久明亮。成都榜样，用生命雕刻这城市的幸福模样。心中的感激，我慢慢讲，骄傲的追逐，希望就在前方。成都榜样在我们身旁，这城市变得欢乐安康，用汗水沉淀的锦绣诗篇，闪耀着温暖，持久明亮。成都榜样用生命雕刻这城市的幸福模样，心中的感激，